咁啊，期望一个修道者咧，咁啊，尽量啊系减少佢个欲念，系减少佢呢个贪心，先就可以与呢个无所作为呢种真理啊能够相应。所以佢就少欲，先至得到无为啊。嗱，咁啊，所以马明菩萨在呢个大庄严经里边讲啊，佢话若其多欲者，佢话诸根就常散乱啊。如果贪求无厌足，希望就系增苦恼啦。即系话，如果呢个人佢嘅欲念多，变咗呢个心向外啊，令到佢呢个六根呢个行为嘅动作，亦都系散乱，唔可以嘅心呢系静下嚟。嗱，如果呢个人贪心重，所谓贪到都无厌足，佢希望越大啊，佢呢个苦恼就越增加。咁啊，因此马明菩萨呢个大庄严经里边亦都继续讲啊，佢话若欲得法者，就应亲近小欲。佢话十方说小欲，即是性种法，小欲无财物，就是增长戒民慧啊。佢如此小欲法，乃出家者之法成。意思就是话呢，如果我哋想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我哋想呢个佛法中得到有所呢，系灵异，你一定要亲近呢个小欲，即系呢唔好多贪，唔好多求，你要常常都亲近呢个小欲。咁啊，十方诸佛菩萨啊，说呢个小欲有啲乜嘢嘅好处呢？佢话一个人如果小欲，就可以有呢个圣人啊嗰种嘅善种嘅法力。由于小欲冇财物啦，无所牵挂，先就可以增加佢呢个戒嘅持守，增加佢呢个多闻嘅智慧啊。咁啊，可见呢个小欲呢系一个修道者呢系不可少嘅。所以话小欲无为，然后先至身心自在啊。嗱，咁啊，在我哋中国就系讲大乘嘅佛法，咁啊亦都唔可以啊托钵乞食。咁啊，如果我哋将个钵啊，咁啊托住个乞食咧，咁啊一定啊俾人闹噶啦。咁啊变咗佢唔能够种到佛法善根啊，佢就变成咧系破法破教一种个罪。咁所以中国咧就冇办法，嗱冇办法咧个乞食啦，咁就只有自己整食啦。嗱，其实整食咧都系一个累赘啊！啊，你食完早餐都唔使几耐啫，又谂中午啦。咁啊，食完中午饭冇几耐咧，又谂今晚咯。啊，睇个买啲乜嘢啦。咁啊，如果冇嘅嘢要去买，究竟买啲乜嘢咧？咁啊，一日24个钟头啊，有一半时间咧，都系为呢个饮食咧而浪费时间，都系一个大障碍啊！所以我自己都系咁啊，有阵时都出去外面应酬啦，翻嚟啦，佢哋入咗饭啦，我都唔使佢哋招呼噶啦，吓咁啊就一个素面啊，滚水一落5分钟就食得。全部都唔使10分钟咧，冚唪唥妥当晒。咁啊，跟住就冲凉，咪自己咪练下佛啊，睇下经啊。咁啊，就争取啲时间啦，系一件最好嘅事。咁啊，千万咧就唔好啊，为呢个饮食咧，咁啊，终日咧去劳劳碌碌浪费呢个时间。咁所以出家者有佛制，直至到今日，佢都系建议啦，我哋嘅人啊，要少欲，要知足，生活咧要朴素，先至可以咧增加我哋嘅道念，多啲时间咧去修持， 你都培植自己的善根，才可以得到身心自在。第三，觉知的心无的厌足的唯得多求，是增长罪恶及菩萨不以常念之足安贫守道啊，就唯为事业。嗱，咁啊呢一段文咧，就系属于八大人觉经第三条嘅觉悟，就系叫做咧系知足守道觉。我哋咧要知足，先至可以守住啊我哋自己嘅道念。如果我哋唔知足咧，我哋呢个道念就唔能够守得住啦。所以话第三系个数目，就个八条大人觉悟嘅，现在属于第三。觉就系觉悟，知咧就系知得。嗱，我哋觉悟知得啲乜嘢咧？就系话如果心无厌足，佢唯得多求，就是增长罪恶。那么这三句呢，就是说，那么一般人呢，这个心理是不知足。下边个菩萨不以常念之足安贫守道，唯为事业啊，先就是说一个菩萨的圣道啊，佢在在处处佢都知足，所以知足先就可以常乐啊，冇咁多个苦恼。嗱，咁啊，心无厌足咧，俗语有句话，佢话人心不足就系蛇吞象啊。啊，咁啊呢件事咧，我就未见过，不过响报纸咧，咁啊亦都有睇啊，登记过。咁啊，就系最近啊，都系年龄嘅事啊。咁啊，真系有条蛇啊。咁我哋住响新界咧，所谓郊外啊，你常常都会见到有蛇嘅。咁啊，嗰啲郊外咧，梗系有人种田啊，种田咧有只牛啦。咁啊，有一家人咧，佢都唔系一只好大嘅啫，系一中等嗰啲黄牛，唔系嗰啲大水牛。应该就比个人呢大啲啦，有个半嘅人咁上下大。咁有一晚一条蛇，呢条蛇真係几粗啊，咁入到呢条村呢，可能个肚饿啊，我睇佢只牛喺度，佢就真係贪心啊，咁佢就咬嗰只牛，佢食嗰只牛啊，佢又唔係一啖一啖咁咬嗰啲牛肉嚟食喎，佢就擘大个嘴咧，夹咬啊！咁啊，成只牛咧就吞咗落个肚。你试问下，嗰条蛇有几重咧？嗰只牛咁重，过百磅，你就算吞落个肚，我唔撑死你都唔走得点走啫？你冇办法走噶喎。咁啊，结果佢吞咗之后咧，咁啊，短时间三两个钟头，佢又消化唔到。咁啊，将成条蛇胀得胀胀满满，佢又唔走得啊！咁啊，结果第二朝咧，呢一户人家起身一睇，哇！成只牛唔见咗去边度咧？一搵啊，原来条蛇咧吞咗落个肚，嗰条蛇咧俾佢胀到咧，虽然嗰个蛇皮未穿啊，但条蛇唔喐得啦。咁啊，因此将佢影咗相啊！咁啊叫呢个渔农处嗰啲人咧捉咗去啊，咁啊变成啦吓，真真正正啊系人心不足嘅蛇吞牛，佢就唔系蛇吞象啊。咁你话呢条蛇啊系几贪心咧？啊，你都谂下自己条蛇有几大只大极啊，算你大蟒蛇，二十尺长好嘛，你都冇法子啊！真系吞咗只牛落去走得咧，点走啫？呢啲就表示形容啊，一个人咧系贪心。所以我哋呢个修道人啊， 真的时时警惕，不要有这个贪心，一定啊这个心啊要知足，不要啊有这个贪念。他说唯得多求的增长罪恶啊，而我们多多的追求，多多的贪求啊，就只是增长呢我们的罪业。咁啊，佛在世嘅时候有一次啊，咁啊同佢一个弟子柯南啦，咁啊柯南咧就系佛嘅亲弟子啊，佢在家咧系佛嘅堂细佬，咁啊出家咧就系佛嘅弟子啊，应该都好亲切啊。咁佢哋做佛嘅侍者，佛去边度啊，佢都跟住佛去边度，系照顾佛嘅生活。咁啊，有一次个两师徒啊，咁啊出家呢个度众生去讲经，咁啊经过呢个田边啊，佢哋远远咧佛就睇到啦，咁啊有一堆黄金啊，都有几十嚿啊，又大嚿，咁啊佛一睇到啦，个阿难啊，佢话前面啊，佢有一堆毒蛇啊，你有冇睇到啊？咁啊，柯南就当然领悟佛嘅意思啦。咁啊，世尊啊，我见到啊，成堆嗰啲毒蛇响度啊。咁啊，佛话嘅柯南，咁啊，既然系毒蛇啦，我哋应该就要避。咁啊，如果唔避啊，好容易俾佢咬伤噶，啱唔啱？咁啊，柯南话对啊，对啊，世尊啱。咁啊，佛话嗱，如果啱咧。我哋就唔单话唔好斗啊，佢话我哋仲要快啲得避，咁啊急急脚咁啊过咗就算啦。咁啊柯南就当然啦，只有听话啦。咁所以佛就行先，柯南就跟住背后咁啊行。佢哋一路行一路就个毒蛇啊，毒蛇啊，毒蛇啊。咁啊毒蛇毒蛇咧，咁就过咗去啦。唔单过咗去啊！佢过咗佢之后咧，连佢练出嚟个毒蛇嘅音声咧，由佢当初发现啊，嗰一堆黄金个地方开始计嘅路程咧，都听唔到佢哋讲噶啦。咁啊，当时咧就响呢个地方啊，咁啊旁边咧有两个种田人，咁佢睇到佛同柯南咧喺只讨论毒蛇、毒蛇、毒蛇。咁啊，点知读啊读啊都听唔到添啊，都过咗去啦。但系佢突然间望到个地下啦，哇，黄层层啊，真系咧闪眼嘅。再望清下，原来系黄金啊。咁啊，呢个稍微大啲嘅咧，佢就一谂啦。唉，佢话佢两个人真系傻瓜啊。佢边处系毒蛇啊？嗱，咁啊，明明一嚿一嚿嗰啲黄金啊。咁啊，咁大一嚿，冧起嚟一个山堆仔咁样，有乜嘢话佢系毒蛇啫？咁明明系黄金啊！咁啊，佢就忘记咗佛啦呢个毒蛇两个字，佢亦都得听唔到佛咧讲毒蛇嘅音声啦，因为佛已经去得好远啦，就算佢话毒蛇毒蛇，佢都听唔到噶啦。咁啊，佢呢两个人咧就夹手夹脚。佢就唔当嘅毒蛇咯，咁啊睇下前后左右冇人咧，佢就真系当佢黄金啊，咁啊就搬翻屋企。点不知呢啲黄金咧就唔系一般个黄金啊，就系、是、呢个皇宫呢个国库里边咧嘅国宝嚟嘅。咁啊突然间嗰日俾人家偷咗一部分，咁啊可能嗰啲贼佬咧。咁啊，偷得多啦，拎唔得咁多咧，就留低多少响呢个田边。咁啊，佛啊当然知道啦，佢就唔贪心，佢啊真系安贫乐道啊。佢啊同柯南讲啊，毒蛇啊，毒蛇啊，我哋唔斗得噶，仲要避啊。咁啊，但系呢两个种田人贪心，佢就将我搬翻屋企。咁啊，后嚟啲官府啊，咁啊，皇上个国库。变咗黄金啊！ 咁啊，各处个本地官咧，当然去寻啦，去侦缉啦，睇嗰啲黄金去边处啦。咁啊，侦缉查下查下咧，查到佢啲家人咧有好多嗰啲黄金。咁啊，一睇咧，原来都有呢个国库个官印嘅。咁啊，便一将佢两个人拉去咯。咁啊，审问佢咧，几时啊去偷嘅？佢呢两个人就当然啦，唔肯认啦。事实上唔系佢哋偷嘅，亦都啊，你叫佢点认咧？咁啊，但系证据确凿喎，你唔认都唔得噶。咁啊，将佢扣留啊，咁啊，将佢啦吓处以刑罚咯。咁啊，当时佛咧就知道啦，系知道咧。咁啊，佛咧同嗰啲皇帝啊都好有来往嘅，就使嗰啲皇帝咧就好尊敬佛嘅。咁啊，佛去见呢个皇帝，咁啊，将呢个情况啊来龙去脉咧，咁啊就讲俾呢个国王听。咁啊，国王当然信佛啦，佛唔会讲大话呃佢，咁啊证明啦呢啲金咧究竟系边一个人偷嘅都唔知，点解会冧喺嗰个田边亦都唔知啊？咁啊，当然就唔系呢两个人偷啦。咁啊，呢个国王咧为着相信佛。咁啊，尊重佛咧，就将呢两个人放咗。咁所以佛话：，我哋唔好有呢个贪念，唔好啊，心无厌足，嚟到增长自己嘅罪恶啊。如果你心无厌足，唔肯知足常乐嘅咧，咁就好容易咧会创祸啊。嗱，咁啊，同时。旧时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啊，咪死咗就堕落见阎罗王啊嘛。我哋人生啊，如果唔做呢个善事，咁啊佢做呢个坏事做得多咧，咪死咗咧就个阎罗王啊，阎罗王嗰啲所谓嗰啲牛头马面嗰啲肉卒咧，咁啊根据呢个死者啊生前。所做嗰啲恶业咧，咁啊定佢呢个罪嘅轻重。所谓十八层地狱啊，究竟系边一层先系啱佢咧？咁啊定佢嘅罪。咁啊有一班咧，咁啊犯咗罪嘅。咁啊但系佢犯罪咧，咁啊所受嘅刑罚嘅时间咧，已经咧系满咗啦。咁啊，阎罗王咧，咁啊，又是打发佢哋啊，咁啊，再翻呢个人间。咁啊，但呢班人都有十个八个，咁啊，总算有得良心啊。咁佢哋商量，咁啊，阎罗王家放我哋咯。咁啊，靠我哋回心谂一下。咁啊，若干年前，咁啊，因为喺人世间咧做咗嗰啲唔正常嘅事啊。所以我哋死后咧，我哋呢班人就落到呢个阎罗王嘅地方啊，都唔受咗几多苦，吃咗几多亏。咁啊，加我哋苦就系受而，咁啊阎罗王啊，咁啊打发我哋翻嚟做人，我哋应该就好庆幸，应该就唔好再学从前咁咧做坏蛋。咁啊，但系点样先至可以做出个好人咧？咁佢话我哋呢班人啊。咁啊，应该咧要揾个代表，咁啊去见阎罗王，咁啊请示啊阎罗王呢个做人嘅道理啊。咁啊，阎罗王见到佢哋咁样咧，都好安心，都证明咧啲人有善心啊。啊，咁啊知过必改咧，都一个好人。咁啊，阎罗王咧就同佢哋讲啦：，你做人应该系点样点样，唔好咁贪心。唔好得咁过分啦，要处处知足常乐，要自己守规矩。你系个人，就做翻嗰啲人嘅事啊。咁啊，鼓励佢哋一番咯。咁啊，冇几耐咧，咁啊，旁边啊，咁啊，又有一个人走出嚟。哎，佢话阎罗王啊，佢我亦差唔多放人啦。 咁啊，阎罗王一睇啊，冇错，你个刑期亦都差唔多满啦，应该可以做翻人。咁啊，贤侄你啊，有咩所求咧？咁啊，当时呢个人讲啊，我当然我有所求啦。佢话如果冇所求，我就唔会出嚟见你啊，阎罗王。佢话因为我有所求，我先至出来见你啊。咁啊，阎罗王听咁讲话，你求啲乜嘢啊？咁呢个人就好老实啊。佢话阎罗王啊，你听住。佢话我咧，你再回人间。佢话首先咧，我要有钱啊，因为畜生咧，我因为冇钱啊，想钱啊，先至佢做嗰啲唔正当嘅事，先就犯咗罪就死咧，打落呢个阴间受苦。咁所以我梗系要求阎罗王啊，如果再叫我转世为人咧，咁啊希望我生到呢个大富大贵之家，所谓带埋嗰条金链咧出世嘅，啊用唔尽使唔尽。咁啊阎罗王谂下都唔算好过分，啊都算系啱嘅。咁佢话你仲有冇求咧？佢有，佢话仲有好多。咁未算数啊！咁阎罗王你又讲出嚟听啊！佢话我除咗有钱之外咧，我仲要三妻四妾啊，个个都貌如天仙，咁啊照顾得我咧系贴贴服服。啊，呢个阎罗王听下听下都接唔系几对啦。咁啊有啲都掹掹整整啊，咁啊仲有冇啊？我有，你听住，阎罗王乜嘢呢？他说我既然三妻四妾，当然有下一代啦。他说希望我的仔呢个个都中状元，咁啊个个都做大官。他说我自己呢亦都系一样啊。咁啊呢个阎罗王听下听下呢都唔耐烦啦。得啦得啦，咁你唔使讲啦。他说我哋两个人调换一下。他说你做阎罗王，他说我做你去投胎。咁阎罗王当然唔系咁简单啦，睇佢呢个人都真系到死不改，贪念不止啊。佢话你唔应该再回人间啊，佢话你应该响呢个地狱里边咧系多受啲痛苦，好好地咧痛改前非，好好地咧纠正你个错误观念啊。咁啊，唔单唔放佢做人啦，仲再拉佢去受苦。嗱，咁啊呢两个故事啊，其实咧都系啦，劝我哋一个做人，真系人世间咧，所谓几十年系幻幻化化，到老始终系难逃一死啊。所谓一块棺木一冚住，你有蚊乜都带唔去啊！就算你有好多屋契，成条街系你收租，我相信你未断气咋？你嗰啲仔孙咧已经争住分身家啦！啊，你都未曾出丧咋？佢哋已经打交啦，已经系争身家而打交啦。嗱，咁所以呢一点咧，事实上呢个真系嘅。所以我哋再生咧，唔好咁多求。总之有食有住有着，俗语话过年煎堆啊，系人有我有咁就算啦。究竟里边系乜嘢馅咧？咁你就唔好故意去挑剔啦。啊，量力而为，咁你个心咧就安乐啲咁多。咁啊，如果唔系啊，你一味多求，你就只有增加咧你自己个罪业，日后呢个业障满身，随着呢个业障啊去流转咧，咁啊痛苦就无量啦。所以话假使百千劫啊，佢所作业不忘，佢因缘会遇时啊，咁啊果报都还自受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都是自己做，都是自己受啊。 咁所以自己呢，凡係一個信佛嘅弟子啊，明白呢啲道理，咁啊盡量呢自己啊要去呢發奮用功去修行，唔好呢增加咁多嘅貪念。所以下面呢四句呢就係、是、講一個菩薩道嘅聖者，佢要修啊呢、這個知足，修呢個安貧守道。我話菩薩就不異，菩薩呢不異即係唔同，就係、是、菩薩道者就唔同啊呢、這個一般嘅凡夫俗子。咁你既然發心學菩薩道，行菩薩道啦，咁當然就同一般普通人就唔同咯喎。所以話不異啊，就唔同佢哋嗰啲一般嘅人。咁點樣唔同法呢？我話常念就知足啊，你要常常呢要作觀，要念於呢個知足啊，要知呢每一件事事物物唔係咁容易得到啊。所以我哋食飯要全五種個作觀，行念呢個物力為艱啊，每一件嘢我哋所用嘅佢個來處都唔係咁容易啊，所以我哋只係呢有就得啦，可以呢支撐我哋呢個肉體，唔好俾佢餓壞，我哋有精神去修道呢咁就可以啦。咁一定呢就係、是、要知足。咁晋朝啊有一位道安法师，咁呢位道安法师在我哋中国佛教嚟讲呢，佢係一位出类拔萃嘅大法师，佢对我哋中国佛教係好有贡献，在我哋中国佛教嘅历史上，所以后代嘅佛弟子啊对佢都好尊敬。咁当然呢有佢个好处，先是值得我們對他尊敬。那麼他有一次呢他做某一個地方的大主持，那麼有人呢他做主持，當然很多弟子啦，也都很多副犯，那麼他有人呢，他有個弟子呢就送他一千擔米，那麼一千擔米就當然是很多的，咁我嚟得供养大众，咁呢间寺都住咗几百人嘅，咁食一千担米应该都唔系食得好耐嘅啫。但系如果你一次过担嚟一千担啊，即系一千个一百斤啊，咁呢笔都唔系话少噶。咁所以既然系护法居士送来供养大众嘅斋粮，你又可唔可以唔要噶喎？咁但係當時個廟裏面呢，除咗啊所謂殿堂，除咗大眾住嘅地方呢，呢、這個庫房啊，咁亦都唔容易得褪出幾個房間嚟到裝呢個一千擔米。咁結果米係送嚟呢，咁點呢，咁佢就諗咗好耐啦，先至能諗出一個地方。呢、這個地方亦都好邋遢，又要找人去執那些舊嘢出來，然後要洗乾淨抹乾淨啊，等它通風無水，才將它一千擔米呢那就擠下去，勉強呢那就將這一千擔米呢那就裝了啦，裝了啦，那人家送米來，那你總要寫回幾個字啊，它多謝人家啊，那所以它執一支筆呢，佢哋写一张条子啊，如果我写得蚊呢，佢话承蒙你啊赠我个白米一千担，佢话我唔会多谢你啊，佢话我唔单唔多谢你啊，我就同你讲啊，你添我好多收藏咁麻烦，佢话如果你唔系送一千担米嚟呢，佢话我唔使动脑筋啊，点样安住呢一千担米呢，就算动到家搵到地方啦，嗰啲地方又旧又流炭，咁又发毛嗰啲地方有部味添啊， 我就要找人洗，咁啊先至咧乾乾淨淨咧嚟到啊，咁啊收藏你呢一千担米。所以我承蒙你啊，赠我米一千担，但你咧添我好多啊，因为收藏呢一千担米嘅麻烦。咁啊，可见咧，我哋古时嗰啲人啊，真系咧，佢无所求，佢无所贪，所谓随缘度人啊，有乜嘢食乜嘢，绝对啦唔多贪唔多求，咁啊先至咧可以同呢个道咧系相应。所以话知足常乐啊，佢主要就系安贫守道啊。嗱，点样能安贫？点样佢哋守道咧？能安贫就系话佢可以挨得呢个贫穷，唔会俾呢个贫穷咧嚟到摇动自己啊呢个道心。嗱，我哋唐朝有位律师，咁我哋佛教讲律师咧就唔系讲呢个普通嘅法律，就系讲我哋呢个佛教嘅法律，咁啊即使咧系戒律。咁呢个道宣律师咧，佢一生人啊，佢都系持戒啊。嗱，咁啊持戒呢个生活咧，就当然咧系好简单，简单到咧系离咗谱噶啦。咁啊，由于个道心好啊，佢冇呢个名利心。咁啊，钟南山咧喺呢个中国嘅陕西啊，咁啊，佢嗰种环境咧，比我哋家阵先见到外边啊落雪咧仲要犀利。钟南山咧一年四季啊都系落雪嘅，可以讲咧冇一个月唔落雪。咁啊，呢种咁嘅环境之下，咁啊上山落山买嘢咧，当然都唔系咁容易喎。所以佢自己嘅生活咧好健康，咁啊结果咧就感到啊呢、这个天上嗰啲护法善神咧，咁啊日日到时到后咧，佢因为持律，一日只系食一餐，就系中午食一餐。咁啊，日日感到呢个天上嗰啲护法事神啊，咁啊好准时咁咧，到时到后啊，就系嚟送供养俾佢，佢唔使自己煮噶啦。嗱，咁啊，亦都说明一个修道人咧，呢间庙冇人嚟，啊或者咧，即使有人嚟，咁啊佢帮助亦都唔大，咁你唔使忧心咁喎。由古到今啊，甚至乎打仗嘅时期，啊，从来都未曾听叫话饿死出家人嘅，咁啊，亦都未曾听过话某一间道场，无论大道场、小道场，甚至茅棚仔咧，都未曾听过话边一间咧，咁啊，因为冇斋粮啊，佢就关门大吉嘅话，无论环境点样恶劣，佢只要道心好。只要真系念下经啊，拜下佛啊，不贪不求，佢总有护法善神咧来到去帮佢嘅。啊，我几十年嘅经验咧，真系去过好多地方啊，无论亲眼见，就或者耳仔听闻，都未见过、未听过咧，有某一间庙咧冇斋粮，就笠关门啊，某一个法师咧。因为冇人供养我死啊，从来未听过嘅。咁可见呢个道心啊，呢、这个道念咧系好重要。所以我哋有一句话，佢哋一份罗汉就一份斋啊。你呢间庙，你住一百个人，你一百个人个伙食咧唔使忧嘅，你唔会多得几多。咁如果再嚟多一百个呢，佢到咁上下呢，佢自然增加多一百份嘅斋粮。咁如果减少呢，你就多唔多得几多㗎，佢亦都係人哋送嚟呢，係啱唔啱到。所以一份罗汉一份斋，你只要心量大， 开单接种，大家呢同饮同食呢，觉得护法事情一定啊是拥护你的，你绝对呢不使忧心的。咁呢度要安排，然后先至守住啊呢个道。假如你唔安排呢，你就唔可以守住呢个道㗎啦。咁我哋近代啊，有位大法师啊，亦都系我界和尚啊，就虚云老和尚。我相信呢，如果喺呢个亚洲住嘅人呢，应该都识得呢位老人家。咁呢位老人家近代嚟讲呢，佢应该系关于坐禅呢方面啊，系好有研究，亦都大众都承认佢呢为禅宗嘅泰斗。咁佢老人家未曾出生以前呢，咁亦都系喺终南山呢系闭关。咁终南山因为终年落雪啦，咁旧时嗰啲交通又冇今日咁方便，咁出入往返都系行路啊，咁啊好唔方便嘅，咁啊唔可以啊食新鲜嘢啦，咁佢就买咗一堆芋仔啊，咁就劈埋一边，咁啊肚饿要食啦，咁啊执几只芋仔咧，咁啊煲熟佢，咁啊食就舒噶啦，唔谈得到咩好味啊，更加谈唔上咩餸菜噶啦。有芋仔食呢，嗰啲芋头仔又煲熟食呢，已经算系啦好好㗎啦。咁有人佢要打坐，咁諗下呢仲有一个钟头呢先就係中午食饭嘅时间。咁佢心諗啦，自己打坐一个钟头都唔错啦。咁所以在先呢，佢哋将啲芋头仔洗干净呀，咁透着火，咁就煲芋头仔呀。咁一个钟头应该煲熟啦，咁佢就打坐啦。咁打坐都佢入咗定喎。咁呢个入定入乜几耐呢，连佢自己都唔知㗎。可能两个月，可能一个月，可能两个礼拜，咁几耐都唔知㗎。咁等到佢打完再出定啦。咁肚仔饿喇。諗下啦，好似头先啦。煲咗一煲芋头仔，咁啊见到肚饿啦，咁啊走去攞芋头仔食啦。点不知一个手摸落个盖嗰度咧，个盖根本就冇啲热气，一啲嘅热气都冇噶啦，冇晒热噶啦，冰冻啊！咁啊揭睇下咧，嗰啲芋仔都发毛，成煲都系嗰啲芋仔毛。你谂下，中南山系落雪嘅，应该系一个天然嘅大雪柜。咁啊，嗰啲芋仔都变成发毛啦，你可见佢入定咧系入乜几耐？嗱，咁啊呢个故事啊，就系话，咁啊虚云老和尚，佢啊的确系近代嘅禅宗嘅大德，佢自己参禅，佢不求呢个好嘅饮食。佢在未曾打坐以前，佢就煲几个芋头仔。点不知佢啲功夫好啊？咁打坐打咗几耐都唔知啊！等到佢出定啦，唔打啦，想食芋头仔都揭开盖，成煲都系芋头毛。咁啊，可见佢入定嘅功夫系几好，都唔知究竟系一个月两个月噶啦。咁所以我哋一个修道人啊，最紧要。最紧要就是要呢这个道心好，绝对呢是不可以啊这么比那些呢所谓啊外边这个繁荣的境界呢是转了去。那么还有一件事呢，我亲眼见到啊这件事。那么后来呢他就出身啦，那么他做南华寺的方丈，所以我就在南华寺受戒。以老和尚的身份，以他老人家那种的道德，他真的他要吃什么，他只要点下头，就应该很多人都供养他的了。其中有个弟子，他 咁亦都係同我哋同界嘅。咁佢未出家前啲香港咧就開齋菜館嘅，佢就佛有緣啊，響正呢個聖和道口嗰度。咁啊，既然佢在家未出家前啊，佢係做齋菜館啦，咁啊整翻幾味小菜就肯定唔係問題啦。咁啊，嗰人咧佢就為咗供養自己嘅師傅啊，咁啊炒咗幾味嗰啲小菜咧，因為從來都煮臘粥噶嘛。咁啊，粥啊，當然用小菜嚟素啊，比較好啲啦。咁啊，炒咗幾味小菜啊，咁啊，送去方丈廟，咁啊，供養自己嘅師傅，亦都係供養自己嘅大和尚啦。嗱，咁佢做大和尚，咁有幾個侍者咧，咁啊，關照佢嘅，照顧佢嘅。咁啊，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同我同屆添嘅，因為佢年紀好細啊。咁啊，做侍者都系啲小和尚啦。咁啊，调佢做侍者。咁啊，嗰招咧，哇！佢睇见人哋送嚟咁啊，几个小菜。咁啊，呢个大众菜咧，佢就唔攞啦。咁啊，大众菜食乜咧？食豆腐渣。嗰啲豆腐渣唔系好嘢嚟噶，又粗地又鞋。无论你100个人食又好，200咧都系半斤油。咁啊，煮好嗰啲豆腐渣咧，忽一匙羹倒落嗰啲水柱咧，嗰啲水都见唔到油嘅。咁你可见你几削啊？就系咁嘅生活啊。咁佢谂啊，今朝咁多小菜啦，咁就何必打嗰啲豆腐渣嚟食咧？咁啊，所以嘅上年早典啊，咁啊念完经咧，咁佢就食早餐咯。咁啊，老和尚出嚟睇，喂！他说为什么今朝没了这个大众菜啊？我介兄说，他说老和尚啊，他说今朝你个徒弟啊宽慧师啊，咁啊送来咁多小菜，唔食是咪嘥咗？他说所以呢，我觉得方丈你只是几个人食早餐，咁啊唔需要啊呢啲大众菜啦。咁啊，老和尚话你个谂法系几好，我话嗱，你同我打一碗大众菜嚟，唔论我食豆腐渣又好，食乜都好啦，呢啲好嘢咧，冚唪唥你食晒佢，你揸档食晒佢。嗱，咁啊，呢个意就系话咧，佢对我哋啲小和尚啊，咁啊，梗系教导啦，一个人应该要食唔晒咁多个小菜，就系俾你一个难题。虽然有小菜是好啲，但我哋住响呢个大众嘅地方咧，响呢个十方丛林啊，照规矩咧就唔可以有个人私自嘅享受嘅，应该要同大众一样。所以佢就呵斥佢，佢话我就唔食啦，你一个人食埋佢，你同我打碗大众菜来。嗱，咁我哋虚云老和尚佢系当今啊一位高僧大德，一般人都恭迎噶啦。咁啊，佢老人家嘅德，佢老人家嘅学，佢老人家嘅修养啊，我哋真系掹三尾都唔够资格，都高攀不上。嗱，咁啊，佢老人家嘅尚且咁安贫守道。何况我哋啊，不如佢个道德多多啦，冇样就及得佢啦。我哋又点可以啊，唔安贫唔守道啊，去乱咁啊，浪费呢个施主个金钱呢？咁所以呢啲咧都系属于啊，所谓安贫守道咧，所得到呢个好处。咁同时我哋历代因为祖师呢所谓马祖见丛林百丈立清规啊，咁佢规定每一个出家人包括佢自己做主持，如果一日不作都一日不成啊，嗰日如果唔做事情，所谓种田啦、插秧啦、种地啦，如果嗰日唔做，佢嗰日就唔成。定下呢个大众同住个规矩，呢啲系属于咧以身作则一种嘅安贫， 然后先至守道啊。如果你唔安贫，你个呢个道又点样可以守呢？嗱，咁我哋既然明白咗安贫，咪守道，又守啲乜嘢嘅道呢？咁今日时间咧系到啦，咁听日咧先至讲。